家属应有的认识。若病重难痊，医药罔效时，宜请善友开导病人，向病者解说，人生总是苦空无常的，唯有西方极乐世界最为清净庄严，人间富贵转眼即成空，西方佛国则快乐无穷。家人当为你于佛前设供礼忏，布施放生，诵经念佛，以增长你的福德，使病人欢喜心求，升起安全感，而心有所归，劝其放下一切，专听大家为你念佛，或放念佛音带，病人心中则静听默念，要如子一母，一心归命阿弥陀佛，以真信切愿诚恳念佛，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资粮，求生西方去。家属及亲友更要虔诚为之助念，求佛慈力加倍病人，若寿未尽，自然病情好转，消灾延寿；若寿已尽，则蒙佛接引，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若病人因业障而讨厌念佛，就要念《地藏经》数卷，或念《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》名号，即可消除业障，喜欢念佛了。家属勿在病人面前相对而视，以免病人生起爱恋之情。家属念佛，切不可带着哭泣的音调，以免病人引起悲伤之心，而失去正念也。家属万万不可哭泣， 智增情爱牵连，烦恼痛苦。甚或使病人因刺激而生嗔恨心，因嗔恨心而堕恶趣，岂不贻误往生大事吗？病人临终前后，若有食酒肉五辛者，不可走进病人前，否则病人一失正念，会躲三恶道的。若已气绝，因神识尚未离去，故仍在有知觉的弥留之际，各公司医院基于人道的精神与谨慎的态度，得顺应死者家属的要求，方便临终者予以10至12小时的宁静时间，并供给冷气或冰块，使病室温度降低。同时，对病人不可稍有移动，不可有一切错误举动。前文第一节中已经说过了。至于卧的姿态，要听其自然，以后可用热水、毛巾敷其弯结，自能转软如生。病房要肃静无声，不要闲谈杂话。若断气前未及请人开导，此时即待善友于病者耳边如前所说高声开导之，亡者的心即能觉知，使心有所归，心有所依。家属及亲友应换班念佛，先念六字洪名10数分钟，以后专念阿弥陀佛4字佛号，一字一句要念得清楚分明，最好随着法师念佛的唱片念佛，心中坚想求佛慈悲摄受，亲垂接引。念佛声不要间断，要能使病人的神识自耳根听得句句分明，方能感应佛的愿力，而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围在病房祝念佛号，不要扰及其他病人。临终最后一念，乃超生或堕落的紧要关键。最后一念善，即生善道；最后一念恶，即生恶道；最后一念念佛求生净土，即生圣道。一念念佛之心，即是心力；佛的愿力，即是佛力。感应道交，即是法力。三种不可思议之力，融合于一句洪名，阿弥陀佛，自然在念佛者的心中显现接引。故临终最后一念念佛之心，即随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此，家属及亲友祝念佛号，是希望病者最后念佛的一念心，随佛往生。所以，此时此刻助他念佛，是有最大殊胜妙用的。十至十二小时之后，无论是否生息，总应继续助念。若已生息，则因助念功德，可以增高莲品；若因失去正念而没有生息，则亡者的心灵在七天之内或七七日内，更应速予超见。盖亡者的中阴身飘忽不定，孤苦无所依归，七七日内中阴身与念念之间，望诸骨肉眷属为其造福做功德，以救拔苦难。所以即待一面继续换班念佛，使中阴身听到念佛之声而得度脱，犹如饥渴难忍，得饮甘露。一面延请高僧做佛事，以从速超见，为亡灵广修福德，消除业障，得生净土。若亡者平时虽不学佛，或根本 不信佛。但以中阴身的困境来说，中阴身是最渴望救度的，故七七日内的超见是具有殊胜效果的。在下一生的业报尚未现前的过渡时期，至中阴身，要为亡者广修众善，做一切功德，以虔诚心为死者回向，目的在转变定业与堕落边缘，得生圣道，往生佛净土，永享圣妙之乐。命终之后，家属应于七七日内为死者广造功德，布施放生，救济贫困，供养三宝，礼拜忏悔，诵经念佛，求佛加倍，消灭罪障，使亡者远离恶趣，得生佛国。家属儿女们要以深切孝思及念佛功德，两者至诚的感应，方使亡者获得救度之效。亡灵的生辰苦乐，责任全在家属身上，最好免除一切没有意义的浪费。一做有意义的济贫利人的功德，故不必后殓，不必厚葬，不要大发丧事，不要繁文缛节，不要只图场面好看，要使亡灵得到实际利益为前提。七七四十九天之内，家属宜吃素念佛，并忌食五辛，禁止杀生。丧祭皆应使用素食，宜多做功德事，必为亡灵消业障或超生，速往弥陀清净佛国土。家属不但亦能祸福无量，且能感应善神常常卫护也。超见亡灵应以念佛为主， 家属及亲友皆可参加念佛。念佛度亡，功德最大，最方便，最经济，最有实益。为参加念佛之人，应忌食酒肉五辛。欲利益亡者，唯有广作功德，为亡者消除业障，分班助念佛号，不要间断，求佛接引，往生净土。切勿焚化习帛，指定冥钱，勿烧纸扎房屋用具名物。这是希望亡灵堕入阴间鬼道的愚昧举动，应该要戒除的。